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81集，大佬的骚操作。周颖手背在身后，看着秦冉消失在第一个实验室的背影，点头道：“ 嗯，和工程几位老师都说了，那就应该没错。 今天这场实验非常重要，在场的老师博士们一个都没走，都站在负一层的大厅门外，等着今天考核的结果。谁都知道，今天这场实验考核才是重中之重，因为这关乎着每年的资源分配。每年实验资源、拨款、老师、名额就那么多，不可能每个学校都是均等分的。你要多拿一份资源，你想要获得更多，那就得拿出成绩，拿出那么多的人才出来。如果拿不出来，下一年的资源分配就会更少。实验室的考核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指标。京大跟 A 大两个学校的物理系相争不止一年两年了。最近一些年，因为 A 大有人爬到研究院管理层的位置，多分配了不少资源，以至于这两年京大每年都被 A 大压一头。每年资源少，意味着每年培养的人才就不如 A 大，这就是个死循环，越滚越大。周山找了两个状元，希望能挽回现状。实验室的考核分为六个等级实验 S, A, B, C, D, E 级实验，从上到下分别对应着100、90、80、70、60、50分，70分及以上就能合格。两大院校参加实验的所有考生得到的分数加起来，总分最高的院校今年年底拨下的资金跟实验器材占分比就多一倍。只是每年 A 大的资源好，能考进来的人数要比京大多几个人，以至于比分从未追上过。这次也一样，总共50个人参与实验，京大19个， A 大23个，四个人的差距。就算其他19个人考得差不多，这四个一人50分也是200分的差距，太难拉开了。正因为知道难，别说江院长，就连周颖都没有想过要在这比分上拉开差距。他们只想秦冉进入实验室，只要能进入实验室，凭借秦冉的能力之后往上爬，跟宋丽婷一起混个负责人不难。只要两人爬上去了，就能从根源整改京大物理系的资源问题。这边秦冉观察着各个走廊，一共六个，对应着六个等级的实验。秦冉看了看实验的名次，有从自动化到核工程的实验排成一列。昨天晚上程俊就给他说了京大考核的积分制，每个学生都会奔着自己极限的实验去做，毕竟大家都想要过关，想要取得好成绩。考试一共四个小时，从八点到十二点。秦冉想了想，直接走到一级的实验中。负责一级实验的工作人员坐在椅子上昏昏欲睡，按照他以往的惯例，一开始来一实验的人少，一群天之骄子都会从 C 级以上慢慢尝试下来，确定自己真的不会才会降一个等级。 C 级以下很少有人来，毕竟 C 级以下都会被淘汰，不尝试一下，这群自傲的人不会轻易放弃 C 级。 你 一级实验的老师看着秦冉一愣， 你是京大的那个新生王？ 倒不是秦冉的名声传到了实验室内，毕竟物理实验室大多数教授博士都专心实验，忙着在国际间奔走吸收知识，很少关注新生，除非这个新生太逆天，一来实验室就做了一个大研究项目。 因为一级实验室的老师正是昨天监考秦冉的那个老师，对秦冉印象很深。秦冉拉下围巾，随手挂到门框上，露出精致的下颌。他礼貌地跟老师打了个招呼，才开口道：可以开始了吗？ 当然，当然。 老师连忙开口，他让到一边，给他做实验。 一级实验最简单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你应该去 C 级的。 在老师眼中，秦冉过是一定的，所以疑惑他来一级实验室的原因。等会儿再去。秦冉看了看实验台，语气不紧不慢的。一级实验确实最简单，就是水的磁导率，主计算。修长削冷的指尖拿起实验器材，有条不紊，看起来像是经常做的样子。看他做实验就是享受。老师来不及想秦冉的等会儿再去是什么意思，一顺不顺地看着他做实验。20分钟后，秦冉把填写好的实验报告递给老师。老师看了一眼，结果正确。他直接给了他一张 E 的卡牌，并叮嘱他： 一定要去 C 级。 秦冉取下挂在门上的围巾，没有戴到脖子上，只是勾在手上，跟老师说了一声谢谢后才出了门。他做完第一个实验，时间刚过20分钟。此时依然没有什么人来一级实验室。老师就朝门口走了走，看秦冉有没有去 C 级实验室。看到秦冉进了一个实验室，他抬头看了看实验室的门头上挂的号 D。 他这是要干嘛？老师看着秦冉气定神闲的背影，不由想到一个可能性。这操作，D 级实验室的实验也不难，毕竟不是通过实验室的最低门槛。秦冉花了20分钟做完，拿到了 D 级牌子，随手揣在兜里，这才站在走廊看了看，找到了 C 级实验室。 C 级作为入实验室的最低门槛，人最多，一共有3个实验室。秦冉走到人最少的那个实验室，实验室的其他2个学生都在低头认真地做实验，心无旁贷，不会被周身其他事情分心，自然也不知道实验室内又多了一个人。 C 级实验就是一个分水岭，比 ED 级实验难度大很多，数据也要繁杂得多。只是计算在秦冉这儿不是问题，几乎都是心算，所以省下了不少时间。 C 级实验老师站在他对面看了好久，见他写下几个数据，直接就得到了答案，连旁边放着的计算器都能无视。秦冉也是花了差不多40分钟才做完 C 级实验。旁边的老师看了他好几眼，才面无表情地把 C 牌给他。看着他离开 C 级实验室的背影，怀疑人生。 C 级实验做完，秦冉就去找 B 级实验。 B 级实验室有2个，一间都只有1个人，秦冉就没有挑，随意地进了1个。 C 级以上每一个都是分水岭， B 级实验要比 C 级难得多。秦冉用了1个小时做完，其中还是因为他计算占比的时间不多，毕竟其他学生一遍遍在稿纸上写下计算数据，一遍遍按着计算器，他呢只要稍微瞥一眼就能得到结果。从 E 级到 B 级，几个老师看完他做的实验都挺沉默的。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，秦冉拿着4个牌子去找 A 级实验室。相比较 BC 级， A 级实验室也有2个，但只有1间有人，秦冉去了没人的1间。停在实验台上看了看，才发现这次的 A 级实验正好是微型核聚变的反应堆。实验台上什么都没有准备，需要自己在整个实验室内找器材，找反应原料，自己装置能量技术仪器。8点到12点， 这个时间对于考试的一行学生来说很快，坐在一楼大厅的诸位老师们却觉得十分漫长。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搬过来凳子还有茶水，让诸位博士跟院长坐好。11点，一行喝茶聊天的博士们也喝不下去了，一个个目不转睛地看着走廊的方向。按照往年的情况，11点之后就会有学生出来，坐在大厅中央负责实验室考核的老师们也不由看向实验室的方向，两人开始猜测。 第一个出来的是谁？秦冉还是徐婉晨？ 徐婉晨吧，他应该有经验，你看葛院长的表情就知道了。 说完又顿了顿，他也不敢太过确定。 不过也有可能会是秦冉， 毕竟秦冉操作一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，昨天晚上那300分也是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的。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，没有再说下去，不敢再随意猜测。10分钟过去，11点10分，走廊大门被推开，一道身影率先出来。大厅里正在喝茶的老师教授们都朝长廊的方向看过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